唱呢只，一齐唱，有共情。 夏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见。 你我再次相见，随年我于身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Time is changing, but nothing's to be great. Cause our hearts forever. 夏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打到面前，有共情不变，那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于身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Time is changing, but love is to be great. Cause our hearts, come on. Forever sing. We are all in the dark.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我会唔舍得走噶咁样，啊！唱歌唱歌唱歌，好唔好？啊！咪住咪住咪住咪住咪住咪住，最后送多个烂嘅俾大家，唔系烂嘅嚟嘅，智慧嘢嚟嘅，好唔 OK？ 呢条 IQ 题系古巨基百无禁忌，但系佢最忌咩咧？答案系必杀技。